闲言碎语不要提，表一表英雄好汉住在哪里。这位大英雄家住在山西陆安府鼓楼大街，住在陆西，姓陆名大，是英雄会，还有个名字叫陆刚器。他十七岁战功没，熬到了六辈独头当家里。哎，这一天衙门里边没有事，这位陆大同着两个弟兄大酒吃，一共三人来饮酒。这哥仨说话真客气，二位先帝请酒，大哥请酒，先帝请，大哥请，请哪？哈哈，弟兄三人来饮酒，哟，可了不得，在大街上就来了一个惹祸的。惹祸的，您别当他是个男子汉，原来是十七八岁的大闺女。哎，这个姑娘左手拿着个铝汗巾，在右手拿着撒拉机，面带着很不高兴往前走，前行到了水河局。呀，掌柜的，找谁呀？姑娘，你们楼上有客没有客？想弄家我唱一段小曲儿陪陪戏。啊，大姑娘，你来的巧，来的真妙。楼上边有三位英雄把酒吃，你上楼看，有个大个上岁数的是陆老总，人家的光棍数第一，衙门的楼梯下张玉蔬菜几捆抚慰啊，你要把他成习惯了，多给你几个钱不算什么。留点皮，留点神，脾气暴躁，爱打抱不平。注点意，姑娘答应我几下，上了楼搬十三匹，走到金线到万福。三位大爷听心里，三位大爷把酒饮，想弄家我唱一段小曲儿陪陪戏。哦，这个陆大抬起头来看，我上来一个大闺女，这个姑娘大说不过十八岁，小说不过才十七，一头青丝如墨染，小模样长得真不利，上宽下窄，满长脸，两道眉毛细有力，上身穿老烂裤褂七分的领，高压辫子把大襟系，下穿中衣是英格绿。哎，这姑娘穿戴真规矩啊。大姑娘要唱你家好的唱，我可不听伤风败絮那样的唱 啊。是了， 这个姑娘头一段唱的群英会，又唱霸王别玉姬，她一共唱了三个单出两个小段。耶，好，把陆大喜得了不得。哎，大姑娘，看样子不像个江湖客呀，你此举摆的个真无力。好，在英雄囊里摸一把，拿出来五两碎银子。哎，大姑娘拿去吧，拿到家买彩地蜜还燕子衣。哎，唱的不坏啊。姑娘把银子拿在手，她转过脸去拔泪滴。啊，大姑娘哭着就要走，弄恼了老总陆刚去。哎，大姑娘慢着走，回来，大爷这里我问问你。姑娘这里刚要走，要听见后边有叫了，回来呀，大爷呀，给俺银子不叫俺走，叫回俺来得怎的？老总说奇怪奇怪，真奇怪，出气出气真出气，我给你银子为何不献赏啊？你怎么不献我的赏赐？你在外边跑江湖，你连个献赏不懂的？哦，莫非嫌我给的少吗？成成，你再唱着我再给你。你欠上不欠上的还罢了，为什么转脸把泪滴？哭什么？人不伤心不掉泪，对给大爷我提提，说了实话还罢了，不说实话我不依。讲讲，我的大爷爷您别生气，奴家我心里有冤屈。哎，不要不不要不不要，什么冤枉什么冤屈，家住哪里，姓什么叫什么，为什么来到唱曲给你引子你哭？讲讲，大爷爷为俺的家家有冤，家住什么地方？俺家住在南这里。哪一府啊？家住在这里大名府，城里城外城北八里是金家记。你姓什么？老爹爹姓金，叫金豪山，俺老娘门上本姓玉。因为什么来到此地呀？俺们那里娘皇逃荒来到你们山西，逃荒到了陆安府。住在什么地方啊？俺住到西关正街店。哦，正街店，正老虎开的店吗？正老虎，他不是好人，可不是吗？开店的姓郑，他叫郑老虎，他的外号叫镇关西。他开了一座穿心店，又开了一座肉铺子，俺们三口人住到了他这个店。够霸道，

陆大爷看这肉铺，这成了打架铺了。女儿啊，爹爹，你在这站一站， 招招正八道。 爹爹，你孩儿冒充血黑，不当孩儿我感念你，死后的爹娘再九泉一下感念你的大恩大德，这一方听你也给他们出了害了。 不用嘱咐，不用交代，我来我干什么来了？一定给你爹娘报仇雪恨。等好了，陆大买不把肉铺进， 带哪一个科室掌柜的谁的买卖？ 这六个伙计抬起头来看，谁呀？这边就让吃饱撑的。这六个伙计站起忙施礼啊，咱们这老总打这儿的，是我，谁的买卖？掌柜的姓郑，叫郑老虎。 哪个是啊？ 哪个都不是。你们什么人呢？咱们这几个都是伙计。 郑老虎在里边了吗？ 在里边。 去，你就说来个海大哥的来买肉，别提我的名姓，就提海大哥买肉，就提俺俩有亲戚。他要问俺俩什么亲眷，你就说我头两天娶的他二姨。 那能说呢？ 能说。那女士咱也不管家那一说都不合适，他不愿意。就是说找我，我在这等他，怪不算的，别上了，还得还是不是好。 说去， 老师， 说去。 这个伙计我一听不敢怠慢，前行到了后上王的，郑老虎正然打算盘了，他一五一十打的计，一一如一，二如二，打了个九九八十一。这伙计今天忙失礼，出言来嘴上张嘴的， 什么事？ 外面来个海大个子来买肉， 啊？ 外边一个海大个 买肉， 你们干什么去？ 俺们找一买卖了， 找一买卖，那个海大个子买肉卖给他， 给我讲什么？ 不是，海大个给你有亲戚， 什么亲戚呢？ 你要问那俩什么亲眷啊？他要说头， 过来， 过来，俺亲戚头怎么的了？ 你这句话不好说， 我手拿下来。 不，那 总不好说呀。说出来什么亲戚，怕你让人家生气。混蛋，我情愿来，我生什么气啊？你要不生气，我就说了。 说呀， 你要问那俩什么亲戚，他愿说头两天娶的那二姨。 呸！那你这不是俺这俺不说你了 啊？郑老虎我已经心暗想，哪一个给我狐狸，哪个小子活够了？大胆给我闹着玩，头里走，我到外边看仔细。郑老虎大摇大摆往外走，前就到了肉铺子，照着肉铺留神看，谁呀？ 呀， 哎，这不是老总陆刚奇？哎，陆大，这个人十七岁，战功没，现在是六班都头当家的，南来的，北往的，人家都有相好的，他这个交往真不错，人家的拳脚说第一。头六年俺俩打过架，我是他摇摆鹌鹑都摆得起，我觉着我这两下真不错，我跟他一比是假的。哟，他这个气色很不对，我还得今天说好的，今天我要是得罪他，轮到他敢扒我的皮。他对我怎么生气啊？我就给他个不着急。对，郑老虎，我两个光棍不吃眼前亏，他小心心的就坐椅呀。哎呀，我到谁这个衙门的陆老总，是我。哎呀，这不是老总到这里，对，坐下吧，老总，我愿意站着。你我说老总，你坐下，我今天快点倒茶去。 不要倒茶，我不渴。你姓什么玩意儿？ 这不找别扭，问姓什么玩意儿？到了上海为农尊姓，到了北方为贵姓，要问姓什么玩意儿，我想哪里也不行吧。他们两人又认识，把眼一瞪，你姓什么玩意儿？ 郑老虎还真有一套。 这个你姓什么玩意儿？我姓郑啊。你的名字郑老虎？ 是。 你的外号真关系。 我这个外号他们送的。 路北你的传心店 啊， 这是你这个肉铺子？ 还是。 路南路北一个桌，一个桌都是小子你开的？ 行行行，我开的。 包水了吗？ 包了。 包水不包水我不管，那衣服今天来找你。 老总坐下吧，你说话不用偷利息。 什么叫利息？那衣服要你五斤肉，里体骨头外八皮，多一两我不要，少给一两我揍你。五斤肉要一块，那衣服不要零碎的 呀。郑老五就心安，想要这样买肉的。 他这衣服五斤要一块，多点还不行，少点还不行，骨头剃了皮着扒了，那怎么能够数啊？快点， 来 郑老虎，皮肉的钢刀拿在手，照着肉上猛一捅，咔，拉一块， 三对本里剔骨头外扒皮，搁在秤上这么一吊够不掂，五斤秤不高又不低，拿去吧老总。多少？哎，五斤够吗？哎，不高不矮，正好。当时把陆丹闹得没法下手了，把肉接过来，那衣服吃肉今天我没钱，多别扭，这么麻烦，他还没钱。郑老虎真有一套啊！没钱不要紧，今天没有等下季，下季给我捎来碗碗来，我到下季不准有，三季五季我等你啊，三季五季不准有，十季八季我哄你啊，十季八季不准有，那节节酸账也不吃啊，节节酸账也没有，年节酸账我等你，我日子多了好往事，那么完了，这些都完了，日子多了他忘了，你说这个是啊，忘了我就不给你使了，你要不给就拉倒，就算兄弟我请你，老公倒说你放屁，你请我我还不饶你。哎，是是，凭什么行吗？是是，回家身老都别跟我一样，我这个说话没出息，坐会儿吧。郑老虎左一打工往后退，啊，把陆丹闹得没主意。这个小子是个闹钟子，硬的怕着软的起。哎呀，没主意打他如何是好？陆丹提了五斤肉，出了这座肉铺子。大姑娘一看干爹低着头提着肉出来了，这姑娘不知道怎么回事过来的。啊，爹爹怎么样了？啊？女儿，你这个仇恨报不得了，你今儿我就把他妈竟给我做一说好的，他要是给我瞪瞪眼跟着我就扒他皮，就是不过把眼瞪，我怎么打他两下子没法下手啊。爹爹，狗把刀杀了我的爹，劈了我的娘，就剩下农家我自己，俺在楼上把曲唱，你为俺喝了马都住哪里，俺的冤枉对你讲，你也说给俺爹娘抱怨去，是打算真能把仇报，哪料想你是一个吹气儿的，我这吹气儿，我这是。你在酒楼说大话，哦，是了，你来到这里鹅肉吃，我咋这么馋呢？我咋这么馋呢？我人活百岁也是死，不如早死早安息。这姑娘拉着挂在梦上面，照着路北把头试。姑娘这里要碰头，急坏了老总陆刚去啊！女儿不要这样，有主意，有主意，打打打！这个混账的东西，陆大提了五斤肉，二番进了肉铺子。陆大这一会儿进来了，这一般不同那一次。陆大进门把眼瞪，喂，我说你这个掌柜的怎么又回来了？坐下吧，老总，那衣服给你要熟肉，为什么给我割剩的？呀，这不找事儿吗？他昨天说要熟肉了，给你。老总要什么肉？熟肉，这什么肉？伙计们，老总进门要熟肉，我听错了，我给老总割剩的，换换什么？换熟的，换什么？说的没有了，说的呢？买了，混蛋！你怎么不留点？你还惹他来了？你他妈的！老总来的不凑巧，赶出来今天没收的，不行啊！不，老总你坐一会儿，伙计们拿到家里炖炖去。你上座一试，马上就炖好。好，老总说多少做的你最好，我在这里吧就吃。我给你大舅，这里喝酒还不算，我叫上两个大闺女，叫上那家给你妹，陪着大爷吧就吃。天到了我走走，天晚了我就住一宿啊。陆大说话实在下不去，骂恼了八道正关系。呸，陆大，你不讲命，你这个说话了不得，再三再次我让你，你左我右溜把我气，为你打听防一防，我也不是个好惹的。拼了吧，对了吧，有你我在这里。郑老虎皮肉的刚刚拿在手，照着老祖头上皮啪着一刀剁来了。陆大的功夫真不利，这陆大一身身硬躲过去，一抬腿踢着娃子手脖子，一上不抓着郑老虎，我怕你脑袋也是。你这个小子横行霸道不讲理，你看衣服我活拼你，抓着娃子这条腿把那条腿踩得结实实，两方三定是非，你吃辣劈了两下子，这陆大劈了郑老虎，把我累得了不得。 好，我们这个演出的大咒已经表演完了啊。刚才是一段高云君先生表演的山东快书《鲁达厨霸》。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，刘星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空中曲。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，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。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，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。 俗话说人多嘴杂，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。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， 乱成一